不用再证明自己够快，不用再证明了。今晚可以不用一直表现得很强，可以慢下来，可以不用处理那么多，不用因为停下来就觉得自己落后了，让自己从紧绷和冲刺里退一步。今晚不用再证明自己能扛、能冲、能撑住全场，不用再忙，用快、用效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先把那一份一直往前顶的力道放掉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沉下来，不用再证明自己很强，身体会慢慢把你带回平衡。